今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嗯，累呀、啊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， 不要急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正直穷人家，尊严不容踏，被诬偷金簪是档期给说法。话说这五莲山下有一个小村子，有鹿马两户人家，他们是世交，两户人家地位悬殊，可是呢一辈子一辈子的老朋友，怎么会是世交呢？还得先说回十几年前，那时年轻的寡妇马氏无依无靠，有孕在身，去往邻村陆员外家做佣人。说来也巧，这陆夫人生儿子啊，那天晚上这马氏也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陆员外心善啊，吩咐要照顾好这两个产妇。百日那天，陆员外为两个孩子一块儿办了一个百日酒，酒桌之上，陆员外为自己的孩子起名为陆瑶，为马氏的孩子起名叫马丽。出了月子，马氏就更加卖力的干活，陆员外也记在心间。两个孩子该读书了，陆员外让这马丽陪陆瑶一块儿去私塾。再往后来，陆夫人把贴身的丫鬟许配给马丽，拿出50两的纹银让马丽回老家。马丽回村将老房子修葺一新，把母亲妻子接回来，过起了安稳的日子。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，陆员外夫妇和马氏相继故去。逢年过节，马丽总会到陆瑶家干些杂活，陆瑶顺便呢送些个年货给马丽家，两家关系一直很好。说这一年腊月的一天早晨，马丽来到陆瑶家中，一进院子就喊道： 哎呦， 大嫂， 这个是啊，那个你大哥呀和管家一早就去邻村收账了。 哦，嫂子有活儿我帮忙吗？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都已经收拾妥当了，谢谢你谢谢你啊。 哦，那我走了啊。 哎别别别，那个玛丽啊，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走吧。 别别别别别，不合适，大嫂家里头有活，我得回去啊，赶紧这个长院上还有点东西没弄呢。 你别着急别着急，我这你看看我这刚烤熟的一笸了地瓜，给你带几个在身上啊，这烧几个给孩子吃。 这个哦得嘞，别这地瓜，那我挑两块得了。我拿两块回去，我回去给孩子吃不完了吗？ 大黄大黄。 大黄，哎呦，大黄，你别缠着呢，你马叔马上要走，回家还有活干呢。 哎呦，我这要吃地瓜是怎么着啊？你是不是要吃地瓜呀？要甜的吧？这块行吗？为什么呀？ 咬！ 哎呀，早再练练，那狗都说出来了。给你来块大的，吃吧吃吧啊！看这狗还瘪瘪嘴儿。玛丽， 哎呦，玛丽， 哎，大哥吗？这不是？ 你跟你嫂子开玩笑来着？ 嗯，没有啊， 我 不是 你，我就想去，是不是跟你大嫂逗着玩来着？ 哥哥，您这话说的可屈我，我能跟嫂子逗着玩吗？嫂子什么岁数，我什么岁数啊？啊，我一向对大哥大嫂我很敬重啊，我从来没开过玩笑啊。大哥，您有什么话您直说好吧？ 我不是，哎呦兄弟，我不是说你跟他那个这小叔嫂子开玩笑，不是那个武松跟潘金莲的玩笑，不是那意思。 那什么意思？您这个， 你走以后吧， 啊，我大嫂没了， 他倒没有， 狗死了， 他东西没了。一金簪 哟 不见了，他跟那丫鬟找一上午，哎呦犄角旮旯翻一底儿朝天。大嫂又是他们家独生女儿，这金簪是陪嫁，是他娘家的传家宝。可这早晨就你见过他呀，你是不是逗他玩给藏起来了，让你大嫂来着急，哎一会儿你告诉他，哎是不是这意思，你要藏起来了你赶紧给拿回去啊。 哥哥，你弟妹啊今天早上回娘家了，想在娘家的人跟前儿摆点排场。您也知道我这个平时挣不着什么钱，他呢就央求我呀上你们家找大嫂啊借金簪一用。我到了你家里，我看大嫂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我看见梳妆台上有一个金簪，我就悄悄的给拿回家了，让你弟妹带着回了娘家。本来想着归还金簪的时候再说明情况，都怨我大哥，等你弟妹回来，我马上把簪子给大嫂送过去。 哎，这得了，这说开了就得了，说院长，好兄弟，说完下回你跟哥哥说一声，省得嫂子着急。关键是啊，好嘞，走了，走，马兄弟，再见， 谢谢哥哥。 哎，走了。 各位看官，都说人穷志不短，这玛丽是红脸汉子啊，被路遥这么一说憋一肚子气，他等妻子打柴回来是气上心来，玛丽把事情的经过可就告诉了自己的妻子。 我不愿意啊看到咱们的恩人为了一只金簪的认定咱是贼，跟咱们呀就断了来往。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可是咱们到哪儿去弄一模一样的金簪还给大嫂呢？哎，以前呢我倒是见过那只簪子，金簪的头是一只凤凰。 哎，是啊，咱俩也没钱呢。 哎， 要不这么着得了，我的夫人呢、啊、 你说 把你卖了吧， 啊， 把你当了换金簪子。 行，老公听你的。 二位客官啊， Everybody， 这个什么东西啊 ？Everybody，Everyone。 掌柜的，你别理我。 你让你爱人把嘴闭上，好不好？ 我媳妇有点丢色 啊。 那个， 你说当什么？ 掌柜的， 嗯， 我当点东西啊。 当什么东西？ 嗯，当媳妇儿。嗯， 哎，不收。 嗯， 哈哈，我们这不收，我们这是当铺。啊，不是废品收购站。 哎，您等会儿， 怎么说话？ 我媳妇还不如废品呢，是怎么着？ 你到他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 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是急需50两银的，我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这不只好当气吗？ 那你说说怎么当？这个当气，我家也是有媳妇的， 不是？那个老板，你是这样的啊？我当给你们家做佣人，工钱呢抵清当银。到时候啊用工钱赎我的身，您看怎么样啊？ 哦，那个你看，这两句话说的 倒还是头头是道的嘛啊！哎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位大娘啊，大娘子，那、 啊、说小娘子就好， 小娘子、啊、一看就是干活的能手。 那是 啊，我这几天呀、啊、也是正好，当铺的很忙很忙的啊。这个三桂呀、啊、回家了啊，这个当然你是干不了了，但就是答应你提出的条件，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当面封好50两银子给你，然后写好当票，你在当铺干活一年，就当这50两银子，好不好？一年以后的今天，档期结束，用干活的工钱赎回自身，可以不可以？ 我觉得可以。嗯，官人，你觉着呢？ 我觉得。 怎么样啊？ 行，谢谢老板。 我就是个行善人嘛，行善之人嘛。哎，这样，听说呀，你们家还有一个刚满2岁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？ 是。 在玛丽家的这位呀， 哎， 这位娘子啊， 哎， 你就白天来当铺帮忙，晚上你还要回家，好不好？回家照顾孩子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 谢谢老板呐。 列位，这可真是遇到好心人了啊！从当铺出来，玛丽夫妻俩一起来到金行，捡了一只最好的金簪买下来，让伙计包好，一块来到路遥的家中。见到路遥妻子，玛丽妻子赔礼道歉。路遥两口子一看这只金簪比原先那只成色更好，分量更足，又看到玛丽夫妇满脸的愧疚样子，路遥妻子也不好再去指责了。哎，光阴荏苒，一晃到了腊月28。洪老板把玛丽妻子喊到跟前，递给她一个口袋和5吊钱，让她拿回家包顿饺子。孩子还在家里盼着她呢。过了2月2日再回来帮忙。吩咐完，洪老板正想关门，忽然间从外面匆匆忙忙走进一人。来人头戴狗皮帽，身穿狗皮坎肩，刚进当铺就把狗皮帽摔在那柜台之上。洪老板一看这人认识，这是个杀狗的，姓孙，50多岁，大家都喊他孙狗肉。洪老板经常买他的狗肉，就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哎，怎么回事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怎么，孙狗肉啊？孙狗肉 啊？ 这个今天怎么这么趾高气扬的呀？啊，走路也走的，横着就进来了，妈卖狗肉收到宝贝了，是不是？ 什么呀？别着急啊！你看这个，这小绸子包看见了吗？ 这还不小呢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？ 我给你打开，你瞅瞅啊！ 哎，打开这个绿色的绸子包， 里面是个粉色的绸子包。 哦，这就小一层，这可能是一个小首饰盒吧？ 嗯， 你打开这个粉色绸子包吧。 这个粉色绸子包里边啊，是个红色的绸子包。 哦，那可能就是这，那可能只是一个。这个小首饰的一个小香囊了哟啊！来，再打开这个绸子包， 走你！ 哎，你怎么？哟吼！哦吼！嘿，假装，哪来的？这个你看，一时间吓得我不是。惊喜的我都语无伦次了，这咋来的？ 这个 不要卖关子嘛。 哼，反正他也不是偷的。 不是偷的？那不可能。不是偷的，凭你一个卖狗肉的杀狗的，你怎么能有这个？这是6品夫人以上的官太太才能戴的。你是怎么得来的？你说一说。所以说这个簪子你是怎么得来的？ 哎，这个 你不要抢嘛，玛丽家的，我们两个说话，你拿它干什么？ 这个不就是路遥他媳妇儿丢的那个金簪吗？你告诉我，这金簪怎么到你手里的？啊？ 我不知道，不是到我手里的，是孙狗肉他拿来的，我刚端详了一下子呀。 孙狗肉，你这金簪怎么来的？ 他这个，哎呀， 你说。是不是你偷的？ 这金簪是您的呀？就前两天呀、啊， 这不是我的，但是我知道是谁的。 就前几天我这 我捞这狗肉汤，我听见锅里有响，我把这个肉汤弄干了一看呀，这锅底有一只金簪子，我就琢磨呀，这也许是哪个贵妇人买狗肉的时候掉进去的，我就把它收起来藏好了，我也不见主人找啊，这不今天一大早吗，林媒婆到我们家提亲，我就拿着呀这金簪子出来当点银子，不是张罗喜事儿啊、 哦、这是好事好事。哎，来玛丽姐的、哎、你不要着急，看我们平时也了解孙狗子，他跟这个人啊虽然是杀狗卖狗，但是心肠还是不坏的呀，对吧，他是个直性子人啊，他也是为了当一点钱自己娶媳妇嘛，是不是啊，所以呢你也不要得太过的着急孙狗子啊。可是丑话也要说到前面，这个东西既然不是你的，这可能就荡起来没有那么容易了哟。咱们去陆员外陆瑶家看一看，你们三头对岸看看这个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啊？ 行，三头对岸，好。 哎。 嫂子，这个凤头金簪找到了。啊，你说啥？是我家的吗？我家的金银器具啊，上头都有一个王记的标志。 我看看看看啊，哟，你看，还真有啊！金簪的反面尾部这里有两个字“王记”。你姓王呀？怎么意思啊？这个是？你看怎么？这个东西是你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算一算。 是啊，这金簪不是丢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大嫂子，是这样的，那天玛丽根本就没有来借金簪，可是你们那金簪不是丢了吗？大哥大嫂就以为是玛丽拿了金簪，因为我们家穷，玛丽觉得这事儿只会越描越黑。平日里呢，大哥大嫂接济我们不少，所以我知道大哥大嫂不会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们，一定是事出有因。所以当时我和玛丽商量了一下，就只好暂时应承下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管家。 夫人， 咱家那个大黄狗你送谁了？ 我把大黄狗送人，送个好人家。可是看见孙狗肉在街上买狗，卖给他了，卖了五吊钱。我知道他买了肯定得宰了，我错了，夫人。 我知道了，我这下我总算知道了，我们那个金簪呢，不是被玛丽借走了。那天玛丽来的时候我正在梳头发，顺便呢我就把金簪拔下来放在了那半块地瓜上。玛丽来了之后啊，她不是掰了一块那个红薯扔给了大黄狗吗？大黄狗吃了半个地瓜，我去送客人的时候呢，大黄狗又把梳妆台上那半个地瓜给吃了，金簪当时就粘在那个地瓜上，被大黄狗一块给吞下去了。结果呀，金簪就别在了大黄狗的喉咙里。玛丽走了之后啊，大黄狗就没法吃东西，日渐消瘦，整天哀嚎，搅得我们全家都不得安宁。所以我只好吩咐管家把那个大黄狗送人。 列位，这就是有尊严之人呐。真相大白，陆瑶拿出50两白银还给洪老板，把玛丽妻子赎出当铺。陆瑶妻子敬佩玛丽妻子贤惠善良，把印有王记的凤头金簪赠送给她作为纪念，两家又是好上加好。玛丽感谢孙狗肉说真话，替自己说明一切，送给孙狗肉五吊钱做喜钱是皆大欢喜。这正是陆瑶知玛丽，日久见人心，是非无需辨，时间来证明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》，